心也会是心痛的，然后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吧，除了每一次你的我相信他，相信还有眼泪中的苦涩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。

爱在七夕相约仆人之情书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这位网名叫鹏程万里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仆人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，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至少你的记忆力好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听歌啊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南拳妈妈，叫做《香草八铺》。这首歌呢，是南拳妈妈的成员宇豪回老家，听到熟悉的把铺叫卖声所创作的。宇豪呢，还特地跑去跟卖冰激凌的阿伯买用了很久的八铺。起初呢，阿伯还觉得这是个小孩子，很奇怪，为何不去买一个新的呢？但在宇豪表示喜欢旧旧的东西，并且呢喜欢这个声音的强力说服下，硬是让阿伯以250元的价格出售了。歌曲一开始呢，便是用这个八铺做出来的声音效果，显然让大家又回忆起了都市不常听到的声音。我们一起来听到南拳妈妈带来《香草八铺》。 往六一国际儿童节最早呢，其实是六一共产国际儿童节。1949年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，决定呢以每年的6月1号为国际儿童节。一夜之间啊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欧和亚洲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，迅速也将6月1号确定为儿童节。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只是个坏天气，以免有一天忽然又想到你，翻翻小说，弹一弹钢琴，顺手回几封电子信。我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，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都像逃走的水蒸气。 I'll be leaving you 没有什么原因，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，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全心忘记。 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。

敢大步走。 面对两人生活，明白够不够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。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转动。 前进路也要体贴温柔。世界不停转动， 靠你的冷静啊，快来你的冷静，靠你的冷静啊，不 得了， 付出等待收获， 行动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转起了路也要体贴温柔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世界不停转动，只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只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只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简弘毅，叫做《伤心花》。简弘毅在创作上，不论是劲爆十足的摇滚风格，还是小情调的歌曲，他都将歌曲本身的灵魂色彩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在外形上，他也算是外貌协会的一员了。他略带羞涩的外表和他爆发力震撼的演唱，给人带来双重的感受。简弘毅在最初参加比赛的时候，现场表现基本上是靠本身的音色特色撑住了场面，因为缺少舞台经验，让他的现场表演略显不足，缺少了一种张力。 如果天真有罪，我愿为爱化成灰，承受与天空的泪。如果真心负累，我愿深埋你的美，让爱缠绵我心扉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心中的雨落下，思念长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不坍塌，用心中的痴迷你的天涯。如果天真有罪，我愿为爱化成灰，承受与天空的泪。如果真心负累，我愿深爱你的美，让爱缠绵我心扉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心中的雨落下，思念长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伤。等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路坍塌，用心中的痴迷的天涯。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心中的雨落下，思念长出了白发，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 手，用伤心开出一朵花，等回忆的路坍塌，用心中的治疗你的天涯。 现在是17:55。

3. 擅自改装、拼装和成修报废车辆的。4. 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。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，将严肃查处，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，规范服务，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。三河市运输管理站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街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欢迎回来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用好音乐给你一车厢的幸福感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林宥嘉，叫做《自然醒》。《自然醒》是一首浓烈的硬式摇滚风作品，歌词当中写到：一楼、四楼、七楼 studio 大合奏，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，干嘛休假？楼上总有人装修。深刻地反映了在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上，大家忙着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，却忽视了对别人造成的影响。噪音污染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一起来听到林宥嘉带来《自然醒》，希望各位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。 山路纽约街头，快要晚的时候，想要你唇上的温柔，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。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，全年以来一起睡不够，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。一切好事好事还是我来，不管这个舞蹈现在到底有多坏，只想在现实里留神，妹妹有心情不出来出来，这个世界也奇怪，需要三不失恋有你在我心头，就放开睡得像小孩，有人按错门铃，有人打错电话，有人制造喧哗的八卦，麻烦大家让我静一下好吗？ 了解一个冷知识，有关吃的，你是吃货吗？ 挪威啊是全球最大的三文鱼出口国，三文鱼出口呢占到了全世界的53%，中国95%的进口三文鱼都来自挪威。日本人传统上呢都是吃熟的三文鱼的，直到1995年，他们在挪威人的长期宣传下，才开始接受生食三文鱼。 忘记从那天起认识了你，相亲相爱也相互嫌弃，遇到困难总是第一个想到你，也只有你可以惹我生气。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，爱要有缝隙，靠近阳光和空气，有种怦然心动叫做命中注定，有种地久天长叫守口如瓶。那年春天我只想一个秘密，发了芽占据心里每一寸土地，在不懂爱情的年纪，相信遇见就是最好的运气。那年秋天我藏好一个秘密，借穿过关门成长懵懂的四季，在蠢蠢欲动的就算全世界都已看穿我的心，也许可以笑着说一句喜欢你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，爱要有缝隙，靠近阳光和空气，有种怦然心动叫做命中注定，有种地久天长叫守口如瓶。 是一个粉红的伤疤。

他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。偏爱摇滚曲风的 Tank 还特地在这首歌里设计了融合摇滚与中国元素的音乐曲式，同时也运用了京剧的元素，在歌曲当中加入了一小段拟腔的评剧唱法。一起来听到三国恋来自 Tank。 将军北方苍狼战局马戏耳鬓等待你光临，不情诉说英勇志气，百泉向南人北方里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，青龙在身上，梦想在流浪，肩上剩下的模样还能去到什么地方。灯火人间暂停，进化的我们喜欢的书里，长江水面写日记，没人能看见涟漪，家乡在南美的远方，泪水陪着光，安静的悲伤，肩上剩下的模样还能听到什么地方。 由一端到另一端横跨84度，一般的35毫米的照相机需要焦距为19毫米以下的广角镜头才可以用单格把整条彩虹拍下来。倘若在飞机上呢，会看见彩虹会是完整的圆形而不是拱形的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 个难过的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。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忧伤。 心疼你期望的可能都变得

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，继续为你带来好音乐。下首歌呢，来自潘玮柏《潘帅壁虎漫步》。《壁虎漫步》呢，可以说是潘玮柏非常成功的一张专辑了。不管是结合了 hip hop 和 rap 的《壁虎漫步》，以及 Tell Me 嘻哈曲风的 Good Love， 还有带有 hip hop 风情的《学不会》，加入007电影实验音乐的饶舌性的 X Space， 以及混音特别版的特别来宾，都让潘玮柏能够自在地游走在各种音乐类型之间，时而戏谑风趣，时而呢是深情感人，展现富有戏剧性的唱功。而歌词方面呢，在方文山以及易家扬两位词作人的操刀之下，也给这张专辑注入了非常新鲜的元素。 再来唱个忘了旋转，还真的有点热，我头晕目眩，真的好渴。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？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正面看我又在梦游。我从沙发聊了真的很久，将屁股趴在地上，口水一直流。起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。Here we go， 我是屁股等待我的。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，又要听这些苦说什么叫壁虎漫步，是我创造独门舞步，是一种不烦躁的壁虎。装满了好好心的加油，发现我适合在梦中的生活，闭上宇宙壁虎在漫步，心思脚的速度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。在一栋旧的车库，没有人的空屋，有只壁虎懒洋洋的在漫步，但他自己文字的动作很迅速，像我们青春的舞步。分不清是大雾还是梦游在跳舞，我们这些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，但这又不像文字傻不呼，舌头一伸就抓住，我是壁虎等待。